我们知道，住出租屋的大多为外地人，农民工又占了其中的多数，而珠三角一向是犯罪高发区，很可能像当地警方说的那样，很多犯罪跟出租屋有关。但是，租房住的也是公民，不管他们是外地人也罢，农民工也罢，甚至是有过犯罪前科的人也罢，他们都是具有宪法保障的公民，他们跟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有权利在自己的家里不受监视的吃喝拉撒，过性生活。只要租约成立，办理了合法手续，他们所租住的房屋就是他们的私人空间，风进得雨进得，国王进不得，更不用说有关部门安装监视设施。东莞的犯罪率再高，也不等于外来人都是罪犯。且不说，正是这些外来的农民工才带来了今日东莞的繁荣。就算他们什么贡献也没有，只是在广东吃白饭，也没有任何道理将视频监视系统装到人家家里去。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已经习惯了过去那种画地为牢的管理方式。人们日复一日地被束缚在一个一个小的方块里，单位、街道居委会把所有人都管得死死的。出城就需要介绍信，探亲需要上临时户口，社区里出现一个陌生人，用不着警察，小脚侦缉队就上去给他拿下。一个片警可以管一大片人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在群众专政的监视之下。然而，这种美好的日子过去了，城市里的外来人口一天天增加，像珠三角这种地方，外来人比本地户口的人要多上不知多少倍，今儿进，明儿走，鱼龙混杂，画地为牢的老套路已经失灵，退回去又没有可能。需要更现代的管理思路和方法，自己不会，可以出去学。然而，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与时俱进的功夫却差了很多，总把希望寄托在高科技上，也不管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是否侵犯了人的基本权利。说实在的，这种高科技的管理其实一点都不高明。他们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从监狱管理者那里学来的，将所有人都放置在视线之内，高科技的设施只是他们眼广了的眼睛。居民的住所不是监狱，这一点一定提醒有关部门注意再注意。国字及其滥觞，有山东人提议要把泰山定为国山，因为泰山特别了不得，不仅过去的皇帝封禅到这儿来，孔子也来过，还说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总之是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迹。结果安徽人不干了，说俗话说得好，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，要定国山，怎么也得是我们黄山。不知道过一阵儿，峨眉山、昆仑山，甚至喜马拉雅山，会不会加入争夺？按这个逻辑走下去的话，国内大大小小的名山，估计都会被所在地爱乡爱山的人们拖进来，为在自己的头上加一个国字而打成一团。有关国字的争讼还不止这一桩。前一段网上就在争夺国花，有人愤愤说牡丹凭什么当国花，大红大紫媚得要死，国花应该是梅花。这么一来，拥护牡丹的自然要护驾，半路里拥护兰花的人插进来拥戴兰花，估计继续打下去，菊花也会加入战阵。好好的花居然被拉扯的我花开后百花杀，硬着头皮披甲戴胄，做杀气腾腾状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中国人对国字不是很敏感， 在春秋以前，国不过是介于天子的天下和大夫的家之间的一个层次。后来大一统了，国人眼里的国家也是含含糊糊，有时候指所当的王朝，有的时候又不是。国之外还有天下，反正我们在天下中心，周外有多少国，理所应当都该归我们管。只有某些阶段，某些和尚喇嘛被尊称为国师，下围棋的高手被称为国手。除此之外，国字一般不会轻易加到某种东西或者人的头上。近代以来，我们的天下被打破了，中国人从自己天下的中心滑落到了人家世界的边缘，于是乎国和国家概念开始凸显。有好事者还找来西文的词来对应，讨论到底该是 nation 呢还是 state。 另外一些好事者则操心，这么西化下去，中国的宝贝要沦丧，急于抢救国粹。于是中国的学问被称为国学，中医被称为国医，武术被称为国术。国字号的名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在增加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越走越长。最早冒出来的是国花，就是看着别的国家有这样的叫法，我们也跟着叫。当时是大家公认的呢，还是外国人替我们挑的，不清楚，反正就是牡丹。国家围棋队的选手自然还叫国手，在国家队踢足球的叫国脚，央视的主持人叫国嘴，某些古董宝贝被叫做国宝。趁着眼下收藏热，凡是叫国宝什么的电视纪录片都热播。后来国宝又被用在了动物头上，比如大熊猫，比如金丝猴，某些人也被称为国宝，比如国学大师。而且这种拿人称国宝的趋势大有蔓延之势，凡是在某个行业有点名气而且有一把年纪的人，一不留神都会被人很受用的尊为国宝。出众的美女当然也得跟国沾边，于是中华小姐大赛一届一届赛起来，戴王冠的中华小姐自然就算是国女。国山的争议实际上是国字队伍扩充的自然结果。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，估计日后还会有国城、西安、开封、北京、南京，甚至杭州、上海都会加入争夺。最后的结果，大家都是国城，在自己城市的名字后面添一个括号，里面注明国城俩字。还会有国江、河，长江、黄河属于当然之选，珠江也不会落后。最后可能还会有国平原，这个简单一点，哪个面积大算哪个。国丘陵这个麻烦，必打成一锅粥而后不止。大家干嘛非要跟这个国字较劲呢？注明很长时间我都想不明白，直到有一天发现某著名书商，现在此人已经逃到了国外，在他出版的一套书的封面上“国礼”俩字，说是国家领导人将他这套书当成礼物送给外国人了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因为这套书加了这俩字之后卖得相当好。把某某山尊为国山，是否有利益的驱动，我们不敢妄言，但只要此事成了功，那么泰山或者别的什么山的旅游点级别是不是会因此加个星？门票是不是会加价 N 元？会不会因此而导致游客如潮涌般过来，让山上的旅游管理部门点钞票点到手抽筋？但愿，我们只是在瞎猜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 国人从前崇拜皇帝，家里供的牌位写着天地君亲师，后来改了，变成天地国亲师，从崇拜皇帝变成崇拜国家。一度单位是国家单位，官员是国家干部，工人是国家工人，连个早点铺子也得是国营的才让人放心。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了，每次出差出了车站，旅店拉客的都国营旅社国营旅社的叫。有头脑的人都是心理大师，能看透别人的心思，尤其能看透大众的心思。只要大众对国字的迷信还在，这些聪明人就会变着法的跟国字纠缠下去。全民不是秘密的秘密，全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。这种称谓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那个年月的产物，没有褒也没有贬。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。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，中学生都知道，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，没有统一的领导，统一的组织，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全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，黄布包头，红肚兜，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，都是集中在一处亮拳，表演神灵附体，然后舞刀弄枪，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，扎枪顶着咽喉，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。从山东到直隶，从河南到山西，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，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，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，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，组织源流。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，总也找不准，大家吵成一锅粥。有的说，义和团源于鲁南办土匪性质的大刀会；有的说，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。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全会梅花拳。除了这几样之外，学者们找到的其他的组织源流，这个教那个门，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。爹找不明白，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。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，但全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。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，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。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，属于传道授业的。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，老师都有法术，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、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，有一人相授，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。当然，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，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，不过见过点世面，胆子大，敢说也敢做，就成了老师。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，无非是点儿半相气功、半似杂技的玩意儿。这种玩意儿现在依然有人玩，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。注意事项，不能用刀划，一划肯定出事。扎枪顶着咽喉，注意事项，找好角度，否则穿帮等。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，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，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，一跳老高。不同的是，全民们荷枪带棒，手里有家伙，而且上法，接功之后 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，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。跳够了，马上精神萎靡，恢复常态，回家照吃煎饼。当然，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，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，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，老师要到处走。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。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，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，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，据说奥秘也各异，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，所以天南地北的全民比划起来，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。应该指出的是，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，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，类似的老师、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，新面孔、老招数。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员被称为大师兄、二师兄的人，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，或者有点武功底子，或者比较脾气比较暴，全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，烧教堂、杀教民、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。当然下手的时候，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，对方要是弱，比如妇孺什么的，就剁成肉酱；对方如果强，坚持抵抗，多半也就算了。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，老少都有，小的十岁上下，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，老的七八十的都有。这些人平时的时候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在大师兄、二师兄的带领下，在拳坛上演练，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。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希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。的确，看当时人的记载，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，跟看戏似的。后来气功热的时候，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，好像看的人也很多，可见古今一个道理。当然，全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，还要出去干事。其实真有不少全民本打算出远门的，只在家乡玩玩算了。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，非逼着全民北上京津，说是那边有鬼子打，实际上是以邻为壑。出去干事的时候，杀杀烧烧，吆喝呐喊，全指着这些普通全民。